估计大伙儿都知道我下头要说啥了。 您吃了吗？ 是是是。 嗯。 您吃了没有啊？您吃的是什么呀？啊。现在呢生活好了。大家伙儿见面打招呼问候啊，这也变了。也不问吃不吃了，见面都问老王啊，老李呀、啊，最近身体怎么样啊？哎，从这打招呼上的改变，说明啊，现在大家伙的生活水平好了，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啊，也都提升上来了。但是这话得说回来呀，虽然现在这个大家伙对健康是越来越重视了，可是这病呢，反倒是越来越难治了。 嗯， 而且这病啊越治越重，越治越多。 徐主任，您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为什么这样？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很多人治病啊，它存在一个误区。 嗯 啊，他一味的去关注疾病的症状有没有改善，而忽略了这个病的病根，它有点本末倒置，那当然这个病就是越治越重了。 嗯， 而如果咱们能把病根给它解决了，症状呢是自然而然它就能够得到改善的。 那这个病根到底在哪儿呢？ 那就在于咱们的气血经三脉呀，三脉通百病无。气血经三脉遍布于咱们身体的各个地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有血有肉有组织的地方，那都是气血经三脉必经的地方。 嗯， 所以呀、三脉的通畅程度跟咱们的健康自然它也就密切相关。那咱们说咱们这个人呢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三脉中的一脉或者是几脉，所以只要把三脉疏通了，让三脉呢能够正常的为咱们输送气血精液精微物质，那这病啊自然的它就好了。 嗯， 那其实呢就像咱们家里的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用久了，这里头呢或多或少都会有淤泥垃圾把这个管道啊堵上了，那人的三脉时间久了也会或多或少的出现一些淤堵的问题。 嗯， 所以大家伙儿不管是治病也好，您养生保健也好，这三脉呀都必须要及时的清理。那么另外呢，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这大伙儿呢也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机能也在慢慢的减弱。 嗯， 在年轻的时候咱们感冒呢，哎，三五七天它就能好，这年纪大了一感冒啊，一个月能好那都算是不错的了。还有一些朋友啊，感冒一次他反反复复几个月都不带好利索的，这就是因为咱们身体机能下降了，而导致咱们身体整体机能都不如年轻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咱们体内的元阳之气呀、它在逐渐的减少。 嗯， 元阳之气从咱们人还是一个胚胎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是它呢化生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就像是一缸子水，你今天舀一勺出去，明天舀两勺出去，那这水就会逐渐的见底一样，咱们体内的元阳之气呀、它也会逐渐的减少。而且这个元阳之气在咱们体内它是不会主动的再生的。 嗯， 它也是用一点儿少一点儿。我呢研究出了一通一贯疗法，这一通疏通咱们的三脉，解决疾病的病根，这一贯呢则是补充元阳之气，修复咱们受损的脏腑组织。 加速咱们病症的康复。这个就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治病方法。 嗯， 所以呢，我们就开展了这次老慢病的帮扶活动，那就是想要让更多的人花最少的钱用上一通一贯疗法。那今天呢，我们要帮扶的对象是脑萎缩患者。啊，说到这个脑萎缩，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你在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都跟大伙儿提过，你这有点脑部萎缩了啊，不过呢没什么大问题，正常现象，那年纪大了，脑组织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小、变轻，的确那是无可厚非。像这花啊、树啊，还没有常开不败的呢，对不对呀？ 嗯， 哎，但这都是有前提的。 嗯， 你得在正常的萎缩的范围内啊，也就是说有那么一个度，你要是超过了，那就是病了。 嗯， 那么咱们国家健康报报道截止在2014年的10月份啊，咱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脑萎缩的患者，大伙儿知道有多少吗？ 有多少啊？ 我一说大伙儿会吓一跳。 嗯， 8700万。 哦， 到了现在北京市卫生部门做了一项调查，65岁以上的老人患病率达到 21.3%。 嗯， 这光是一个北京市啊，100个人当中就有 21.3 个人他得了脑萎缩了。而且这个病每隔5年10年发病率会增加一倍。 哦， 你今年65了，你过了5年就70了，那就成100个人当中可能就有40多个了。 嗯， 到75岁又过5年了，它又涨了一倍。所以这个数据它是非常庞大的。 嗯，那徐主任说到这个脑萎缩哈， 嗯， 导致脑萎缩出现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那就在于三脉的淤堵所造成的。 嗯， 我跟你讲啊，大脑的重量虽然说只占人体重量的 2%， 但是它的耗氧量却占到了 25%。 哦， 所以一旦三脉出现了淤堵了，那么对脑部的供氧能力它就会下降。脑组织、脑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它就会出现大量的死亡和萎缩。就像咱们不给这个家里的花浇水，你说那花会怎么样啊？ 就枯萎了。 可不是吗？ 嗯， 那最先开始死亡枯萎的是咱们外层的脑细胞、脑组织。这个时候人会表现出一些什么症状呢？因为大伙儿说呀，我也是65岁以上的人了，这个脑萎缩在我的身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我跟大伙儿讲啊，你突然之间头发就白得特别的多，这是一个。 嗯， 牙齿呢也开始变得松动，甚至开始掉牙了，这些都是脑萎缩的早期的表现。那其实啊，人的大脑它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电脑，你电脑容量它不够了，自然能够存放的资料那它也就不够了。 嗯， 那当然它的运行速度也就会减慢，所以啊，脑萎缩它就继续加重。继续加重之后，大家伙儿呢就会出现丢三落四、记不住事儿的那些事儿。你就会发现你脑袋转得特别慢啊，就一件事儿吧，你需要好长时间来反应，甚至呢是发现自己没有以前聪明了。 嗯， 而且呢你还会发现这性格也开始出现变化了啊，变得抑郁或者呢是暴躁。有人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办法控制住你的情绪。 啊，等这个外层的脑细胞枯萎完了，那接下来枯萎的呢，就是咱们内层的脑细胞、脑组织。 嗯， 那到这一会儿，人呢就会变得痴傻。 哦， 所以呢，对于脑萎缩这个问题，大家千万要重视起来，趁着现在还没有发展到严重的这个地步，咱们深层的脑细胞、脑神经还没有枯萎死亡，咱呢抓紧治疗。 嗯， 那其实脑萎缩在治疗上一直被医学界认为是一个医学大难题。 为什么会说它是医学难题呢？ 因为都认为这个病它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 啊、对、 哦、 就是说这棵花缺水了，枯萎了，老百姓的话叫什么来着， 打蔫了、 哎、对对对，打蔫了，那怎么办呢？你这个时候给它浇上水啊，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花呢就缓过来了，我们就管它叫那个枝生过来了啊，这个就叫什么呢，可逆。 嗯， 哎，就是又回到原先那个样子了，这个花挺好啊。可是现代医学认为，老年痴呆病、脑萎缩，它都属于脑细胞退化性病变。那么脑细胞一旦退化了，它就不可能回到原来的样子。所以呢，传统的治疗脑萎缩的方式，主要都是给病人用一些营养神经啊、抗脑衰的一些药。 嗯。 那么这类药起到的作用呢，是只能尽量的延缓脑组织的萎缩，所以呢，这个算不上治疗，只是在控制。所以老年痴呆病是否可逆，这是现代临床治疗的难点。 嗯， 那可能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听我刚才讲啊，我有记忆力下降，我有丢三落四，我有了那个买东西付钱了不拿东西等等一些症状，怀疑自个儿真的是脑萎缩了啊！大伙儿就在想啊，是不是这个脑萎缩真的是不可逆的吗？啊，我想呢给大伙儿描述一下啊，这个临床上咱们老年痴呆或者是脑萎缩病人的脑 CT 的影像，哎，大家都见过咱们脑部的那个模型或者是图片吧？啊。 嗯， 这个脑组织在咱们的颅腔里应该是丰盈的，充满着咱们整个颅腔，脑沟之间严丝合缝，就像是一个什么呢，新鲜的核桃，这个大核桃咱们扒开、嗯、新鲜的核桃啊，这个都撑着那了，撑着紧紧的。那么当我们的脑组织从一个新鲜的核桃变成一个被风干了的核桃，它就不再丰盈，体积呢啊，就是里边的核桃肉啊，它就变小了，沟回呢就变宽了，那个就是老年痴呆或者是脑萎缩的症状就开始有了。那实际上啊，这种影响恰恰验证了中医上将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归纳成脑萎症。 嗯， 那咱们光从这个字面上啊，大伙儿就能理解了。大家看看自己家里养的花，它枯萎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啊，是不是全都蔫了呀？ 嗯， 啊，又小又干巴。咱人呢，也是一样。啊，老年痴呆和脑萎缩就是脑部长期的缺气、缺血所导致。在西医上认为呢，还缺氧。 嗯， 这个就像不吃饭会把你饿瘦啊，你不给花浇水施肥它就会枯萎，都是一样的道理。那为什么缺气缺血呀？那我告诉你两个字啊，堵了。 哪儿堵了？ 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淤堵了。 嗯， 就使得大脑气血不足了，脑细胞首先它就会萎缩。那么随着脑细胞数目的不断的减少，慢慢的脑组织的体积它就会缩小， 就跟着花枯萎了一样。为什么说一通一贯的这个疗法它能两步解决这个病啊？这个不是说空谈呢、因为一通它通三脉，把营养的通道给你打开，把气血经三大通道打开，打通了给它，让这个脑细胞脑组织能够得到足够的气血的濡养。通三脉的方剂，这个是通过中药发酵的古法提取出来的活的散剂。你看那些个小粉面，它都是活的有益菌啊，各种活性的酶。这小粉面里呢有各种功能的酶，它有专门吃毒的歧化酶，有专门呢把体内的垃圾毒素运载出体外的运载酶，有能够健瘀破瘀的分解酶。正因为它们是活的，所以呢它们才能各司其职的打通咱们的气脉啊、血脉还有经脉三大通道。说到这儿就得跟大伙儿说了，咱们这些老同志当中啊，有这个脑萎缩的，有老年痴呆症的，脑动脉硬化的，脑供血不足的，或者是平时啊感觉这记忆力啊明显的减退的。如果你用上内通三脉方剂之后，那你除了身体上有一些个排盐屎、排气这些通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的身体反应之外，你一定会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 什么变化呀？ 那就是脚底心，咱两个脚底心，脚底心有一个大穴，还记得吗？ 涌泉。 对呀、大穴涌泉穴啊，这个地方会大量的排汗。 哦， 而且这汗它还是黏腻的。因为这是针对脑病，你在通三脉之后出现的最明显的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啊？ 这个是因为中医上讲过，脑在头而根在足底的涌泉。所以脚底的这两个涌泉穴呢是大脑的两条根儿，所以凡是有跟这个脑部相关病症的，用上内通三脉，你的脚底心一定会排出大量的黏汗。那么一通之后再一灌，那就是灌元阳了。顺着三大通道灌入到身体当中最好的修补药，那当然就是元阳之气啊。元阳之气呢，它是咱们身体自愈的能量，所以大补元阳可以直接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身上的病啊各种各样，很多人都是这样啊。之前用过一通一贯疗法的朋友就发现什么呢，这一段时间之后，哎呦，这位朋友的血压好了，这位朋友的睡眠好了，这位朋友的关节的疼痛好了，哎呦，那位朋友的老胃病好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利用百年老方，它才能做到，它呢具有大补元阳的作用。那可能很多新朋友对元阳不太明白啊。元阳是被我们中医认为是身体修补药，所以元阳大补膏通过大补元阳直接顺着三大通道直接到达脑组织，它能直接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细胞。所以呢只要啊我们做到这两步，那么老年痴呆也好，脑萎缩也罢，它就不是不可逆的。这花枯萎了，及时浇点水呀，给点营养，它一样能够缓过来，这个就是可逆的。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前不久有一位女士啊给我打电话，都是用过一通一贯疗法的。她说了我自己身上的好些个病调理的都很好，她说奇了怪了，我们家老爷子出了门以后啊经常是摸不着家， 总得去把他找回来。就那天接电话你还在呢。 嗯。 哎，他说了，后来他说我干嘛不给他吃吃啊，也是用一通一贯疗法。结果两三个月下来，哎，老爷子的记性好多了，再也没有走丢过。你看看是不是？所以咱们收音机旁的有这个问题的人那真的是还不少啊。啊，所以在这儿呢，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病治不好，不是无药可治，只是方法不对而已。我记得那个前年的时候遇到过这样一位患者，68了， 嗯， 身体状况一直不错，他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总觉得有点不对头了，迷迷糊糊的，丢三落四的，上市场呢买个菜，结果呢把这个菜落市场了，出门呢总是记不得自个儿锁没锁门，出一趟门啊得回去看三四遍这个门锁，炒个菜呢，哎，总是忘记放盐，要不呢就是放几遍盐，这家里人就觉得他不对劲儿啊。 嗯， 上医院上医院上医院看病，在医院做的是颅脑磁共振，显示颅组织出现异常改变，诊断结果就是脑萎缩早期。 嗯， 那这个病因为医院他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也就给患者开了点儿啊阿瑞斯啊啊加兰他敏啊等等一些药让他们回家服用。那么这些药物其实呢都没有起到治疗的效果，只是呢尽量的控制这个病情的发展。 嗯， 所以这位患者在用了两个月之后不但没有好转，甚至病情有一些加重，情绪呢就变得不稳定了，一点小事啊他就能哭上一回。这家里人就觉得这事情不太妙啊，所以这才找了我。好在呢是来得比较及时，还没有彻底发展到痴呆傻的这个地步，所以我就给他用上了一通一贯疗法。七天的时候患者的情绪平稳下来了。 嗯， 不像之前啊特别开心或者是特别悲呀、啊、而且最重要的是他的脚心一直在排黏汗。 哦， 他当时还挺不好意思说，我自个儿怎么老了老了还成汗脚了。我跟他说呀，您这是好现象，说明您的脑部三脉的淤堵疏通了。那半个月后患者就说自个儿的头部啊这个头脑啊好像清醒了很多，不像之前那样昏昏沉沉的，而且记性也提高不少。哎，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我刚才说的那个女同志说她老伴儿现在不走丢了，她不是说了吗，让她去买三样东西。 嗯， 还记得吗？三样东西怎么样？ 最后都买回来了。 对呀、啊 嗯、 以前让他去买一样东西他可能一样都没买就回来了。 嗯， 现在跟他说三样东西去买吧，钱没错，三样东西全都买回来， 记忆力提高了。 是啊，老太太特高兴。你说老伴儿老伴儿老年对不对，相互伴老，你说一个傻了一个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所以呢我跟大伙儿说啊，现在这位老同志他也是这样，不像之前昏昏沉沉了，记性提高了啊，哎，不像之前那样刚做完的事儿一转身就忘了。等到患者服用完一个小周天之后，记忆力就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啊，他们家的家属还来问我，怎么会这样啊？ 嗯， 我就说，那就是元阳之气的补足了呀。啊，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不一样了，脸色红润，精神饱满，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多了。啊，这是一个治疗及时的案例。其实呢，现实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人没把这个脑萎缩当回事儿，那结果呢，就酿成一些悲剧了。像我一位朋友老赵，他老伴儿走丢三年了。 嗯， 现在都还没找到呢。 哦， 其实在走丢之前他老伴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常的举动。 嗯， 经常呢上那个菜场买个菜 回来找不着回家的路，他就给老赵或者孩子们打电话，要求去接他。那人家说你在哪儿啊？不知道。不知道，他站在那个地儿，他不知道。 嗯。 啊。所以呢，我们讲，有些人可能认为，啊，我丢三落四了，这是年纪大了，记忆力下降了，啊，没当回事儿。其实呢，他在走失之前，他老伴儿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常的举动，经常出门买个菜，找不着回家的路，给老赵或者给孩子打电话，要求上那边去接他。但是他从来不认可自己是有病了，他就说自个儿年纪大了，记忆力下降，人老了都会这样，所以就没当回事儿。结果有一天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嗯 啊，这个现在人在哪儿，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哦， 有的时候我还能看到老赵跟他孩子呢，在那个电线杆子上贴那个寻人启事。说实话，真的是唏嘘不已呀。 嗯， 如果说大伙儿都能早点意识到，这个已经不是单纯的这个健忘了。而很有可能就是病了，是脑萎缩了啊！你就要开始治疗，你就要开始警惕这个病了。或许呢，那就不会造成啊，到现在老太太走了三年还没找着这么一个悲剧。 嗯， 那么老太太一天不回来，老赵跟他孩子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心安。 没错 啊，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呢，把脑萎缩这个事儿啊重视起来。不要等到有一天记不住回家的路了，甚至呢认不出自个儿的老伴儿、孩子了，这才着急上火，让家人整天的为你提心吊胆，操碎了心。那今天呢，我们是要对每个地区的脑萎缩患者进行专项补贴。 嗯， 啊，也就是今天，啊，同样的啊，每个地区有50个名额。这个呢也是中医挤出来的药啊，希望想治病的啊大伙儿们不要错过。 嗯， 只要你是脑萎缩患者，或者是还没有确诊但是已经察觉到了脑萎缩症状的出现，你都可以报名参加这项活动。如果你被选中，你就将得到一通一贯疗法的药费的减免。我再说一下，名额有限，想要争取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报名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儿，如果您想要参加我们的专病专项的慢性病补贴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报名，每天只有50个名额。好的，也请徐主任稍作休息。 以下是广告时间。 药费减免通知：一、葛芥党参膏十盒及酵素粉五盒，享受药费减免1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536元的葛芥党参膏2盒。二、葛芥党参膏20盒及酵素粉10盒，享受药费减免2000元。此外，再额外赠送价值1340元的葛芥党参膏5盒。特此通知。活动咨询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 400-108-1661，400-108-1661，400-108-1661。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啊，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哎，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哎呀，那个徐主任，我现在就目前的这问题啊，我是那个零六年啊，单位那个什么单位体检出来的肾功能不全，双肾萎缩。 嗯。 然后是那个他 西医称是结缔组织病。 嗯， 因为我类风湿因子高，但是血沉不高。 嗯， 后来呢，就用出来，他也没用药，出来用中药调理。2016年呢、我又得了那个，膀胱癌。 嗯， 查出也是体检查出来，手术了，然后就出现了感染，血尿并发了那个膀胱炎。 嗯， 后续的化疗就没做成。 嗯， 没做成以后一直也是用中药在调理。 嗯， 后来因为做完那个膀胱手术以后呢，这个血色素啊就急剧的往下掉，它那个血尿都特别多。 嗯， 然后就是一直呢就是白细胞呢就是1到2千，红细胞呢也就是5克到6克，然后血小板呢是2万多，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最低的时候1.9万。还有一个就是发现了甲膀胱。甲膀胱就是甲状旁腺亢进。指标呢也是在600多，挺高的。我就是发现这些情况嘛，这因为我不知道我现在现在怎么办，然后血尿又出来了。血尿呢就是镜检呢前还是满视野的血尿。然后有的时候肉眼还能看出来，我就没有办法了。现在我说的那怎么办呢，只有是耗着吧，等着吧。目前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就那个周身的那个什么发紧，就是颈胸腰还有腹啊就是发紧。然后就是那个憋气啊什么的，还胸闷憋气，还有打嗝，胃也不好。胃也不好。就是一般头晕脑胀，因为我血色素低，我老觉得头晕。还有耳鸣脱发，这些都是比较经常性的。还有腰膝酸软啊。我特别信中医，但是我觉得没找着一个特别对症的。 就你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啊。其实我得跟你要是讲一讲的，刚才讲到的这些情况呢，在我们中医上讲，你属于虚劳病。 对， 就是你刚才的 检查的，您说的对， 是不是啊？应该你 非常对。 找这个中医啊，你找那个中医啊，大夫肯定会说你是虚劳病。如果你的膀胱经不通的话，出现问题的话，你光是这个用药，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到这些个问题。如果你家里有人的话呢，可以帮你做一下这个穴位按摩，像你呢这个膀胱经这个地方就要做一下按摩了。你把这个做一做。虚劳是属于什么呢？你先天禀赋薄弱，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导致的。你的脏腑的功能现在衰退了。你整个脏腑的功能，这个脏腑那个脏腑，从你刚才检查的这些指标来讲，脏腑的功能衰退了，你的气血阴阳亏损了，你又有冷你又有热，你的阴阳都不平衡。然后之前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不太会注意这个冷啊热，有的人说哎呦冬天冷点就冷吧，夏天我怕冷我别人多穿一件就行了，你不调理的话，到一定的年纪之后啊，我们说日久不复为主要病机，你这个气血阴阳脏腑的功能衰退，经络不畅通，那么到年纪大了它就是一身的病，你的气脉血脉经脉它不通，你的药是用对了， 对， 但是它不能到你的病灶区，到你的膀胱这儿，到你的哪里得病的这些地方它不能去的话，那你这个药不是也白搭吗？ 是 不是？所以现在呢，我给你开复中药，但是这个中药呢，像您这个情况呢，我如果开了中药的话，你应该找大夫再号一下脉。如果在没有大夫号脉的情况下，你只能少抓几副药先吃起来。啊，如果大夫能够给你中医大夫号一下脉，那么你这个药用下来就是相当好。我先把方子给您开了，我再给你解答一下啊。 哎，好的。 黄芪30克，党参15克，山药12克，杜仲15克，枸杞子9克，炒白术12克，茯苓12克，碧泻10克，威灵仙15克，炙甘草6克，当归10克，啊，小蓟这个15克，土茯苓15克， 啊，这个黄柏15克，车前子10克。你这个病呢，属于中医学的虚劳症，你的脏腑亏虚导致的一系列的虚损的这个状态。主要的病症呢，你是脾肾虚损，所以稍带膀胱都有问题。而且呢， 对对对对， 像你现在这个情况呢，你刚才说了，那也有热啊，下午还有寒啊，对不对？ 嗯、 一般这种虚呢，它会热，那就是湿热下注啊，湿热下注、嗯。然后你的脾胃呢，我们讲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要是说，哎，脾胃都不是特别好的话，脾胃也虚弱，消化吸收功能差，人就不胖。所以呢，你就出现了红白细胞偏低，血小板也偏低的指标，这些指标都偏低了。由于你的肾气有亏虚了，导致肾衰。所以中医上讲，脾主运化水湿，肾主水液代谢，脾肾功能减弱了，水湿聚集在你的下焦，聚集在下焦时间长了，它就会化成热，形成湿热，形成湿热下注啊。 嗯， 所以呢，那你如果说你要是严重的话，可能有些朋友还会有痛风啊。你有没有？我不知道。 哎，有尿酸高 啊，尿酸高、 嗯， 对，那就是有痛风了。 嗯、 所以你现在的治疗呢，应该是培补脾肾啊，这个先天之本、 对对对 后天之本，然后要清这个湿热，你才能逐渐的开始康复起来。 我特别怕冷、 啊、 我特别怕冷寒、 啊、 就是这个寒我说怎么也排不出去，就是腰从里头往外冒那个寒气、 啊、 就是我现在还带着护腰呢、 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你可以稍微的少量的开始 用了，我正在用呢、 啊， 正在用，我 就 睡、 就是嗯， 我用着呢，用着睡眠我就觉得有改善了。原来我睡眠一到三四点钟我就醒， 嗯、 睡不着了、 嗯。 现在呢，我就能还能睡着， 嗯， 吃了这个了， 嗯， 但是时间还不长， 时间不长是吧？嗯嗯， 对。 如果你吃汤药的时候，就作为中午的时候少量用一点啊，因为你汤药要吃嘛，啊，早晚就先停、 哦、 吃汤药。 中午几点吃啊？ 中午这个无所谓了，因为你暂时的就是。维持你的气脉血脉要通啊，元阳之气要足啊，你要是不通不足的话，这个开的汤药你也不一定吸收啊。 哦， 就像别的大夫他也说得准，他也开得准，问题是你药到不了你病灶区啊。所以我让你，你也正好你之前也用过一阵子，那好歹用过一阵子三脉，气脉血脉经脉他多少也开通了，那我这副中药用下去、嗯恐怕效果就会很明显了。 吃多少副呢？ 嗯，你没有在大夫号脉的情况下，你只能先抓个三副、 哦、 慢慢的加起来。有大夫号脉，你第一次就可以抓十副，号一下脉，辩证一下、 哦。 因为我没有号脉，我不能保证非常的吻合，我只是根据我这个经验跟问诊，啊，咱们俩说的都对得上号。嗯，但是 您说的这个，您是。您说的这个虚劳症 啊， 确实是这样。他对别的中医看也是说，就是虚劳症。 对呀、 啊， 所以 啊， 我就是 肾的什么虚劳， 按这个虚劳症给你开的这个方子。 对 啊，再加上你用过，应该是有效。但是呢，因为我没有脉诊，所以我建议你呢，不去找大夫号脉，你只能少点抓个三副先吃起来，早一次晚一次。如果大夫号脉以后，认为这个方子。对的，那就十副药开始吃，好吗？ 好的， 好 的。 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哎，好，谢谢您， 哎、 谢谢您， 谢谢。 祝您长寿，祝您长寿， 我祝您早日康复啊，身体好了就行了啊。 谢谢 哎 哎，好的， 再见， 谢谢 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您好，这位朋友。 您好，徐主任，您好。 哎，你好，你好，请讲。 哎、您辛苦了啊。 不辛苦啊，有什么问题您说、 哎、 啊。 哎， 我呀，我现在用个我用了两个月零几天了吧。 嗯， 我感觉挺好的。 感觉挺好。 因为都说以前没喝之前吧，哎呀，怎么说我身这个病大病没有嘛，这小病嘛也挺难缠。我这样说吧。含花嘴说吧。那个从这个头部说起吧，我呀。因为都说以前呐，就说我这个头嘛，就说他不是说感觉迷幻，就是说和说是躺着和是坐着，在哪坐着，哎，他有那种说不知道在哪儿的感觉， 自己不知道在哪儿， 哎，对，待会儿嘛他就过去了，现在嘛，从这个用到现在嘛，他只犯了一次， 哦，犯了一次只有， 对，我感觉嘛好，挺好。哎，还一个就说这个脑袋嘛迷糊，有时候嘛，比如说就跟那个转车似的，咱转的转迷糊了，那个迷糊 啊，那种迷糊。 那哎，从那个从这个用这没这个没犯 啊，不错。 对，还一个就说这个我这个眼睛不好，这眼睛啊，右眼睛啊失明了，左眼睛嘛，只有光感了。 什么眼病失明的？ 一发性这个青光眼和白内障。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耳鸣，还是微微响，就是微微响。他哪个好呢？就耳朵嘛，以前呢他流水，现在嘛他不流水了，就是有嘛还那个贱乎乎的。 那你这个耳鸣不是血管性的？你要是说血管性的，那就是眼睛供血供氧供不上，那么。这个耳朵肾功能下降以后，也是供血供氧供不上，它会出现耳鸣。你要是说耳朵流水的话，那这就是五官科说到的耳部的这个中耳炎呢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了。你这个也应该及时的治疗。 所以啊，说现在我用大补膏嘛，我感觉它不流水了， 不流水了，现实。 还有就是说这个，我还一个嘛，就是这个我这个脸嘛，这个右那个左侧，我睡觉的时候嘛，只能躺右侧，躺左侧，躺右侧嘛。这个，哎，这鼻子就不通气。还有一个徐主任，我脖子上头有这个结节。右一侧是淋巴，就是说多发性的吧，这一串儿，这个左一边嘛，就说是这个耳垂后边，一直到这个天突穴这哈，脖子这这个窝这哈嘛，这么长，有多宽呢？有两个手指这么宽，猫这么可憨了。 你那个在院里检查这个叫什么病？检查出来是不是？ 我没去检查，徐主任，我要去检查嘛，我就没有钱了。 啊、哦，检查费用很高是吧？你脖子粗不粗啊？ 脖子，他这个这个，他这个鼻结他出来嘛，猫子就粗，一看呢，检查就费用都用的那哈，我就用不上了。我是这个心，所以听到您的节目呢，所以啊，我就把这个钱放在这哈。 啊。那说是脖子上这种结节呀、囊肿啊，一般情况下用了它都会消失。像这个甲状腺的结节，我们很多朋友用过以后，就发现不知不觉的这个结节就没了。再用一阵子，你继续用一阵子，它会慢慢，因为你现在，用下来的这个情况啊，整个来说还是不错的啊，方方面面，像这个脑袋迷糊啊，各个方面人不知道在哪儿，现在知道在哪儿了。这段时间就犯过一次，说明好的多了。说明好的多了。 还有一个徐主任，我拦你一句，我还以前的这个后背疼，整个的一个后背，他这个脖子，您看这个，在这个颈椎，他上头这个骨头，那这个脖子，感觉就是有一个贴身嘛勒着我这个脖子，直不起来。这个一个后背嘛，我感觉都起不来。但是这个脊柱嘛，一个脊柱整个的一个后背都疼，从用下这个后背嘛，还是偶尔的，有时候嘛疼，这脊柱嘛，也是偶尔的，感觉嘛好多了。 那就说比之前也是好多了，是不是啊？ 对，对， 哎， 还这个便秘，还有便秘嘛，现在嘛哈，就说感觉不便秘了。 总体这个情况我听你刚才讲啊，是用的还是相当不错的。 嗯。 啊，用的相当不错的。整个的这个病症呢也康复的是非常好啊，比之前你用其他的药啊治疗上来讲它也是相当不错的啊。我建议你呢，咱们说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效不更方。就是说你用这个药它有效了，有效了以后呢就不要换方子，那就是说继续用这个一通一贯的疗法，那对您这个病症的治疗呢它的效果会更好。而且最近两天呢，这个我们这个中医药研究院呢现在也考虑到啊，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年纪大的啊，一体多病的，经济比较困难的这些个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这个啊中医研究院呢，我们准备呢拿出一些这个专款呢专用，就是帮助大伙儿呢解决这些病症。我们每天啊就50个名额啊，大家呢如果说通过电话报名以后，我们经过筛选以后啊，就把这个优惠啊就直接给最需要的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的话，您打电话直接申请 好吗？ 哎，好的好的。 哎， 我撂电话，我看我打个电话看看还有吗。 哎，好嘞。 哎， 好嘞。 哎，谢谢徐主任啊。 哎，不用谢不用谢啊。 哎， 再见。 谢谢。 哎， 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你好，这位朋友。 是徐主任吗？ 对，我徐桂英，你好。 啊，徐主任，你好。 你好，你好。 啊，非常非常感谢你啊。 哦，您今年多大年纪？嗯， 我自从2017年11月前， 嗯， 走路不走直线，跑偏。 你多大年纪？你跑偏？ 我今年64。 64你就跑偏了？ 啊，完了。另外呢，我上三楼觉得心跳发慌吃力。 嗯。 还有呢，我那个2017年的10月份去医院检体检。查出有脑梗及脑萎缩，当时记忆力下降严重。 嗯嗯， 拿东西后随后就忘。 嗯嗯， 自从我吃完， 嗯， 我这些现象大有好转。 嗯， 走路不跑偏了。 嗯嗯， 上五楼心气儿十足。 哎呦， 尤其是心脑清，哎，太好了。 嗯， 头脑清楚。 嗯， 眼有光泽。 嗯， 没有飞蚊症、 嗯， 也不模糊了。 嗯、 这药真是太好了。 啊、 目前血压还是偏高的， 嗯嗯， 完了血糖空腹测的是7.2， 嗯， 这是那空腹，餐后还没测， 原先是 8-9个吧， 就是之前原来8-9个， 啊、今天测了7.2， 嗯嗯， 好 多了， 完了、 嗯、 啊好多了， 嗯， 完了这徐主任就是我想求你，我这种情况下还应当怎么调一调血糖什么的， 嗯， 多少血压。 您这个情况啊，您刚才自己跟我讲了 啊， 走道跑偏、 啊、 首先呢、 啊、对对对， 我跟你讲，走道跑偏呢往往就是脑血管啊，脑萎缩、 啊、 脑梗或者是陈旧性的脑梗 啊。 那么你说记忆力也下降了，那个时候 啊，对， 脑袋糊涂了，实际上就是咱们说老年痴呆症的开始、 啊、 现在的治疗呢就是什么呢，你通过一通一贯的疗法，它通了你的气脉、血脉跟你的经脉、 啊、 所以气脉、血脉、经脉通了以后，人的元阳之气它足了。所以200年前呢，在这个给人治病方面总结了6字真言，就叫三脉通百病无。那您现在吃的这个药呢，就是给你补充阳气，你元阳之气足了，你就会发现好些个病它就开始好。 对、 啊、但是呢在您身上现在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像这些个病还有脑梗跑偏，它属于你三脉当中重点的，就是您的血脉不同，这个血脉一开，您这个血压血糖还得下来。所以我告诉你啊，专病